杜向东便进了看守所。他到办公室找了一只搪瓷脸盆和一叠旧报纸，又折回到空旷旷的操场上，把报纸撕成纸钱的形状，放到脸盆里点燃。许文革想必会为姚彬彬的妈妈举行一场足够体面的葬礼，但是对于逝者来说，也许倒是这种潦草的祭奠方式更衬他的心意。风从四面八方卷过来，吹得纸灰和火星遍地飞扬。杜湘东拍打着身上，仰头望望苍穹，叹了一口气。这件事过去，转眼就过年了。杜湘东去和同事们开联谊会，又用戴鹏三帮子拉着刘芬芳进城串了两趟亲戚，仍旧回旧所待命。刚开春，第二位访客就来了。又是绕墙而走的时候遇上的，又是在铁门外停了一辆黝黑的奔驰车。杜湘东还以为刘秋谷又来了，再打量才发现这辆车比许文革的那辆更新，号牌也不一样。身为一个留守荒野的闲人，却总要接待光鲜堂皇的来客，杜湘东不禁有点错乱。而车门打开下来的人他也见过，是当初替许文革辩护的那位律师。这个人还穿着西装，拎着皮包，气度却变得大大咧咧。见了杜湘东，不再称呼杜管教，而是自来熟的打招呼：“好久不见啊，老杜。是许文革让你来的？”律师却不接这茬，转而撒娇似的抱怨起来：“我先去了你们那个新单位，找你找不着，这才又奔了回来。这破地方不是早就说要拆了吗？怎么还没动工啊？”你也真够老实的，开发区的管委会又不给你发工资，你替他们站什么岗啊？杜湘东又重复地问道：“是不是许文革让你来的？”看到杜湘东僵着脸，律师便讳莫如深地笑了：“那倒不是，不过也跟许文革有关。”这么说着，律师回头看了奔驰车一眼，拉着杜湘东往墙根底下走过去。而车上的司机也相当识趣，不仅关紧车门摇上车窗，还播放起了震耳欲聋的劲爆舞曲。这就让杜湘东摸不清头脑了。他跟随对方站住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儿啊，直说，甭跟这儿装神弄鬼。”“好，那就明人不说暗话。”律师嘴上这么说，眼珠子却仍然四下滴溜乱转，好像怀疑围墙背后藏着个人似的。“老杜啊，听说前几年你查过许文革？”“ 早就停了。”“ 那有没有查到什么呢？”“ 没发现纰漏。”“ 究竟是没有纰漏，还是有纰漏但是您没发现啊？”“ 究竟是没发现，还是您发现了但是无法坐实呢？”“ 究竟是没坐实，还是坐实了又被人保下来了？这里面区别大了。” 面对律师绕口令式的质疑，杜湘东更加生疑了。“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”“ 您还没听明白啊，我也在查许文革。”“ 你不是许文革的律师吗？” 律师脸上再度绽放了职业化的微笑。“ 那是过去，您也明白，干我们这行的跟你们警察可不一样，我们得随时随地的各为其主，尤其像我这样按小时收费的，上一个小时和下一个小时的服务对象都有可能换人。以前是许文革雇了我，我得把他捞出来，现在是想查许文革的人雇了我，我又得琢磨着把他送进去。据我所知，这也是您一直想干的事儿。您不是动用过私人关系，从经侦和刑侦的渠道都调查过许文革吗？现在我想要的就是您掌握的那些资料。” 听着对方的话，杜湘东面无表情，眼神却冷了。他引用了当初刑警同学给自己的答复：“ 要真能查到什么，我们早动手了，也轮不到你。” 律师却仍然锲而不舍：“ 这您又不懂了，警察取证都是从刑事角度出发，民事方面的问题全都忽略不计，而同样的资料到了我们手里，只要操作合理，照样能让许文革吃官司。当然了，让您白辛苦也不合适，既然我的工作是商业行为，那么也得遵守商业原则。您看这样行不行啊？那些资料算是您卖给我的。” 这报价嘛。这么说的时候，律师的神色还是理直气壮的，甚至带着几分恩赐的意味。但正当他要说到自以为最关键最有底气的环节，杜湘东就让他闭了嘴，一只手携着风声向律师逼近，眼看就要掐住他的喉咙了，但随即一变，换成了一根手指顶在律师的鼻子上。律师吓了一跳，往后退了两步。杜湘东就用手指点着那个人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刚才的话我要是录下来，进去的就是你了。说完，杜湘东把对方晾在原地，转身就走，脚步飞快。进了家属院，他才突然站定。这时他又想起了刘秋谷说过的那句话，感情话里还有好多话。许文革得罪了什么人吗？还是他发财的同时挡住了别人的财路呢？自从看守所搬迁，家属院的网线就被电信公司掐断了，因此这些日子里杜湘东没再查阅过关于许文革的信息。而这一天，他就把戴鹏三蹦子从楼道口里推了出来，突突乱响地开出几公里，终于找到一家没有营业执照的黑网吧。输入几个关键词，若干条新闻便以时间顺序罗列了出来。半年多之前还都是好消息，许文革的公司仍然生意兴隆，六机厂还新上了两条生产线。而这几个月来就渐渐的让人看不懂了，一边是厂子继续签合同接订单，另一边却是财经媒体爆出他资金链紧张，频繁受到专项整顿。最大的一条新闻是厂里的工人也闹起了事，却不是针对厂方，而是冲击了区里的规划部门。因为影响恶劣，政府出动了防暴警察，最后许文革代表厂方做检讨写保证，承诺此类事件绝不再发生。但至于工人为什么闹，新闻里又只字不提，只说大部分群众情绪稳定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，小说借命而生。 即使是一个生意场上的门外汉，杜湘东也能看出许文革的公司处于困境，甚至可以说是风雨飘摇。但了解了这个情况后，杜湘东便又开着戴鹏三蹦子突突乱响地回了家，刘芬芳还等着他熬腊八粥呢。杜湘东一度考虑过要不要把律师找过自己的事儿透露给许文革，不过再一想还是算了，许文革不是他的仇人，可是也绝称不上他的朋友。习惯了与世隔绝之后，他最不想接触的人其实就是许文革。况且在许文革那个层面的纠纷与倾轧之中，他这个穷人废物看大门的老警察又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掂清自己的分量吧。然而杜湘东迎来的第三位访客恰恰就是许文革。当时已经是夏天了，支流的日子即将结束，外面的人来过好几批，有政府的头头脑脑，有拆迁公司的，还有接手这块地皮的开发商。领导勉励杜湘东再坚持一下，而围墙上也的确写满了巨大的拆字，那么他也得计划着搬家了。杜湘东把零碎物件都装进了蛇皮袋，还到河北的家具市场订购了衣柜和餐桌，乔迁新居怎么也得置办两样新东西。这一天杜湘东又想起在登记处扔着几个纸箱正好可以收衣服，于是开了大门去取。杜湘东满头是灰的出来，迎面就碰上了一个人。杜湘东定睛看了两眼，这才反应过来是许文革。才几年功夫，许文革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了，两眼深抠，颧骨突兀，一头短发几乎全是白的，如同大夏天落满了雪。相形之下，杜湘东反倒像个有钱人的模样了。为了给刘芬芳补身体，他没少变着花样的给他弄吃的，刘芬芳吃不下只能自己吃，生生的把杜湘东给塞圆了塞鼓了。那叠纸壳子被他抱在怀里，又像是落在他的肚子上。更让杜湘东诧异的是许文革这次来奔驰车也没跟着，